娉婷白花，悠悠碧空，巍巍南来风。木兰花开山，刚上北国的春天啊，北国的春天已来临。城里不知季节变换，不知季节已变换。妈妈又在起来包裹，送来寒意与严冬。故乡啊故乡，我的故乡，何时能回你怀中。残雪消融，溪流淙淙，独木桥自横。嫩芽初上落，夜送北国的春天啊，北国的春天已来临。虽然我们已内心相爱，至今尚未吐真情。分别已经五年整，我的姑娘可安宁。故乡啊故乡，我的故乡，何时能回你怀中。一趟匆匆，朝蒙蒙，水车小径，传来一阵阵歌声，北国的春天啊，北国的春天已来临。家兄苦思老父亲，一对沉默寡言人，可曾闲来愁故酒，偶尔想对饮几杯。故乡啊故乡，我的故乡，何时能回你怀中，何是能回你怀中。